好啊，今日呢就逢星期二就总会是大新聞嘅咁样。 係咪唔係逢星期一㗎咩 嗱，星期二呢就因为呢係行政会议嘛。 嗯。 咁每次行政会议之前呢呢、這个777都会出嚟见记者。咁见记者就总会爆蝕嘅咁样。咁今日我觉得佢好审慎喎。我好留心睇佢嗰个 TQ 之前呢即係答问之前呢。 嗯。 就他自己講獨白那段說話很審慎全程戚曬眼我就說呢如果林鄭講大話就不戚眼的嘛根據我的觀察 同埋今天有些人的講法就說幾用光換法 那我想就有稿讀了今天以往呢就因為他沒有新聞統籌專員在身邊他亦都覺得自己呢就全宇宙最厲害、所以就不需要靠新聞處的同事幫手的那就自發自由發揮咁就每次呢都會製造一個大災難今日呢就講得好小心啦本來以為佢挑機啦經過831之後咁原來唔係嘅出嚟就講一啲阿媽係女人嘅嘢多謝港鐵啦多謝啲清潔工人啦多謝呢、這個多謝嗰、那個咁點解呢就係、因為喺呢個嘅琴晚我做節目完之後呢走嗰時呢就路透社就公開咗阿林鄭在幾日前跟商界見面的一番對話我估就是、應該是總商會或者是外國商人為主因為他發言是英文來的、 英文 是啦如果你說是 中出啊這些即是黃定光啊廠商會啊這些呢 就廣東話啦 就應該就 是廣東話的咁我發覺林鄭呢條友都係相當撲街嘅崇洋媚外嘅程度呢我覺得如果我係外國人士呢首先就要譴責呢個林鄭添。 嗯。 你諗下佢裏面所用嘅英文啊嗰、那個致歉嘅程度啊係從來喺公眾裏面啊係冇作出一個咁嚴厲嘅自我譴責同埋反省嘅。佢話佢就知道自己呢係闖咗呢個離 天大禍。Unforgivable。 係啦 ,unforgivable。 定 unforgettable。 所以呢佢就話I pledge 好似係我懇請。 係。 I pledge。大家即是咩嗰啲用字啦我覺得即係呢個就係中文與英文嘅分別。佢就話對住香港人就係叫真誠道歉喺記者會裏面。仲要係呢撤回之後呢市民唔收貨咁再加埋建制派嗰啲人呢旁邊就叫佢喂大佬你好道歉啦先至千呼萬喚始出來就作出呢個道歉。仲要呢道歉嗰時個樣呢就係不情不願語氣亦都係。咁但係喺呢個見到呢個外國商會嘅開頭嘅發言裏面嗰時呢就係講到呢嘩即係如果佢當初肯講嗰番說話我覺得嗰個民意呀就冇咁興嘅真係。 即係一早收到 貨。6月15日啊或者係616之後講嗰番說話呢就冇咁興嘅真係。即是說我今次闖了這個離天大禍我懇請大家即原諒我這樣的話呢我覺得呢就整個形勢都有些分別那麼這段說話就不遲不早那就在831之後流出那大家就可能有少少印象是什麼呢同一個禮拜呢在831之前呢路透社亦都出了另外一個新聞的報導就是訪問了三位的官員雖然沒有開名但很清楚講出他的身份 就是高層 一個就是港府裏面的高層 兩個 一個就是認識港府高層裏面的一個即政界人士我估就是建制派裏面的頭目啦可能是曾鈺成第三個就是叫做中國政府裏面的處理香港事務的高層官員三個都不約而同就是說呢在8月7日即是 confirm 路透社的報導呢就是中央召開一個500人的擴大會議在深圳而在這個會議裏面呢就是呢在之前林鄭月娥就寫了一個報告給講得很具體的一個報導是給這個港澳協調小組的組長韓正然後這個報告亦都是事前提交了給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結果得到的回覆是什麼呢五大訴求不能作出讓步當時林鄭的建議就是答應頭那兩個訴求就是撤回和這個的進行獨立調查 即是我們講的最低消費 最低消費我估睇咗我的節目啦當然是講一下笑一早就是講這個最低消費那呢 然後呢就係話因為當時中國嘅官員對路透社講，而家都唔係特首可以話事，因為實際上個形勢，香港問題嘅形勢係進入一個極之複雜嘅一個背景裏面咁樣。咁個報道就係咁啦。咁然後跟住同樣喺路透社就流出咗林鄭同本地商界人士，佢話唔係淨係商界嘅，根據佢今日記者會所講，仲有其他人士在場嘅一番對話，亦都係呢呼應翻路透社上個禮拜嘅報導。呢番對話裏面主要講出中央嘅三不，第一就係佢冇乜空間去處理而家呢個問題，第二如果可以佢會選擇辭職，咁就中央畫咗條線，就係10月1號不是死線。第二就係呢個嘅 不出解放， 老解唔會出動，佢亦都冇空間處理。咁你成個古仔一齊咁樣去睇呢，我覺得林鄭就係切割喎，而家似乎係。 我睇兩次，再加之前有一次同青聯對話呢，我今日有個疑問就係、是、喂，點解呢啲嘢全部都爆曬出嚟嘅呢？ 我 呢啲咁嘅決策嘅嘢，理論上應該係 back blocks 噶嘛，係咪？ 嗱，以我嘅經驗啊，我都有資格講講呢啲問題嘅。 總有啲古怪係咪？ 喺嗰個特首同其他嘅人對話嗰陣時候，個 house rules 好似阿林鄭今日記者會所講啦。個 house rules 即係究竟個遊戲規則係點咧？互不引述、不錄音咧，這個就好清楚嘅。如果嗰場對話係喺政府裏邊進行，包括係喺特首嘅官邸裏面進行的話，所有與會人士是要交出他們的手提電話。咁呢就有個地方呢是放置那個手提電話的。咁所以呢，如果容許人家攜帶手提電話進去錄音呢，而講出咁敏感的說話，他今天講到就輕描淡寫抒發自己感受。大佬啊，你第一日做官啊，你呃人啊，即係你當我哋香港人是傻的咩？你一生都是一個公務員的歷練，亦都做過政務司司長，然後才晉升，不是好像空降入去做特首董建華那樣。你怎會不知道這些這樣的對話的場合，第一你講出去的東西實際上已經假設一定會流出去了。因為那些人不是公務員，不受官方保密法所限制，亦都唔係行政會議嘅成員，所謂保密原則。我理你嗰個係總商會嘅主席，或者係呢個嘅李澤巨好，或者邊個都好，你講得俾佢哋聽，佢哋就會按照佢哋自己嘅劇本或者佢哋嘅 agenda 將佢吹出去。呢個就係基本你假設。如果你話俾我聽你唔知嘅話，基本上你都係講緊大話，冇可能係唔知嘅。 咪所以我就推第二步嘅懷疑就係咧，喂，全部都係佢拱出嚟嘅噃。OK， 由呢一個同青年嘅對話， 青年對話就係佢最重要就係引述就係話 獨立調查 唔會因為警察反對， 因為警察反對。好啦，咁咪推個波俾人啦， 跟住事後就否認，結果錄音帶出嚟。 咁跟住咧，路透社星期四定星期五嗰段嘢咧就話嗱，無論撤回同埋獨立調查咧，喺呢啲係 中共反對， 中共反對。好啦，今日或者尋日啦，尋晚開始講嘅呢一段錄音咧就好明顯啦。亦都係唔關我的事㗎喎。 係佢個都唔知幾堪暴。 係囉。 係咪嘩，我闖下離天大禍啦，我真係向各位致歉啦。 如果我能夠走嘅話， 我 一定 走。我一定走啦。咁即係個意思即係有人唔俾我走啦咁樣。咁然後我又想撤回㗎，又想獨立調查㗎，不過冇空間處理。就係咁啦，成個 message。所以我就話呢，呢個就係一個其實示威者呢邊就核爆都唔切割。 佢 喺林鄭呢邊嘅話呢，實際上呢就係有冇爆都好即刻切割。咁就中央今日各申辦就召開記者會，嗱你啫我都唔呆，我覺得而家係暗戰嚟嘅， 係 兩邊 啱啱想講呢個 point 喺呢個台底啊，喺度拳腳交加㗎啦，已經係一個就伸腳，一個咧就踢下陰。好啦，對你踢我下陰咧，對方就出呢個龍爪手啦。各申辦就係咧，你睇到成個 message 好簡單，一力支持特首去處理。依法處理， 即係跑跑波俾。 考慮乜嘢辦法我都支持，即係話你出緊急狀態令嘅話，你唔好賴我啊。係我，你考慮咩辦法我都支持。就撳住你喺嗰度炸橙汁咁樣擰啦，而家就係你幫我搞 Q 掂佢，你唔好退裝。 上一次路透社爆頭先你講嗰三個人啦，有中央官員啊、港府高層啊，或者係建制派啦咁樣。喂，第二日《環球時報》即刻話唔關事喎， 胡錫進話造謠嘛， 係咯， 係啊， 喂，好奇怪喎、啊！如果嗱，你睇第二、第三次兩次路透社即係爆出嚟嘅料咧，就係、是、我發覺一個現象就係、是，喂，第二次爆完，人哋即刻話唔關事，跟住你又再嚟，今次咧冇得否認噶啦，因為咧嗰把聲咧一定係林鄭月娥。 同埋我覺得最明顯係咩咧？就係、是、呢、這個，如果大家要組織翻個 time sequence 嗯， 我覺得呢、這個。向住商界哽咽嘅，你有冇聽嗰段？ 有， 係啊， 聽咗 曬咁啊，七情上面啊，即係聞之者傷心啊。但係咧，其實喺路透社嘅報導之後，即係話已經中央力斥造謠之後嘅咯。 係啊，佢仲理喎， 仲理喎。 唔係，所以我之前咧唔記得講一點咧，就係咧，我懷疑呢啲錄音咧。就冇可能係好似你話齋與會者，因為大家都收起咗個手提電話，咁唔好似咁我哋而家擺喺度㗎嘛。咁肯定係你搞出嚟㗎喎。係咪 唔係好簡單㗎咗。 喂，同埋嗰啲 呢，特首講明 House Rules， 你錄咗音然後外泄，呢個可以用呢個官方保密法去追㗎喎。 係啊， 所以我就話我唔相信，我昨日我一睇路透社嘅報道，再聽埋嗰段錄音，我就唔相信呢係商界自行將呢個對話錄放出去。 同埋你係一次又一次。嗱，你青年嗰次呢，大家本來都唔知道林鄭月娥嚟㗎嘛。 是中聯辦安排的，但 中聯辦就透過 就通知那些遊樂場協會啊、 青年協會啊、 青年會那些友仔呢，就他們以為呢就有跟中聯辦的人對話的。 是咯，喂，咁如果是我明知你林鄭月娥來的話呢，可能我未必見的嘛，或者見都沒用啦，尤其是現在那些僆仔，即使你說青年協會動員那些都好。好啦，如果你是這麼突然他drop in的，我怎會趕得切按的掣來錄呢？同埋學你話齋，喂，嗰啲都應該理論上收手提電話㗎喎。 同埋我話俾你聽，嗰啲細路嗰啲所謂青年全部 screen 過曬㗎啦。 冇錯。 點會有嗰啲白厭仔白厭妹喺度嘅啫。 唔係囉，如果唔係你去到即係喐手喐腳咁點算。 不如你衝擊 咪囉。 特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懟佢面前㗎。所以我就話呢，又係奇怪。因為呢，以佢咁多年嘅公務嘅歷練呢，去面對呢啲陌生人啊，落去同人傾嘢呢，亦都不計其數㗎啦。你話犯上呢啲咁嘅 careless mistake， 好多人就傳釋，喂，林鄭有冇咁高啊？會唔會只不過係一啲 careless mistake？ 我初時都係咁諗， 咁所以咧就即係洩漏咗出去啊咁。 但唔會一次一次噶嘛。 如果你試過遊樂場協會嗰劑俾人錄咗，洩漏咗出去，結果搞到要澄清，到呢劑你就唔會咁啦。如果路透社個新聞出咗之後，你都唔問啦，中央話造謠嗰陣時候，你再繼續講呢啲咁嘅嘢，即係話你係謠言嘅來源嚟嘅噃。是不是這個很清楚的，這個直接告訴習近平造謠生事的其實就是林鄭。好了，今天星期二他出來見記者的時候就說他自己沒有請辭，那我想問一下，究竟他是對商界說大話，還是今天對著香港人說大話？ 同埋我諗返呢，上一次呢好似第一次佢返到開行政會議嘅時候呢，都好似係路透社嘅記者呢係不斷追問佢，佢係冇答嘅，就係話究竟你仲有冇話事權㗎，你有冇 autonomy 㗎，佢確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嗱，我喺度想像緊， 係不斷咁嗌㗎嗰個記者。 是啦，那個記者連續問了兩三次的，即是他死都不肯答嘛。我們今天在這裡想連結埋今次這 三次的爆料呢，再加埋那個記者問那個問題，我就想通一樣東西，就是喂，如果林鄭月娥你不想陷中央於不義的話呢，你應該當日在記者會已經澄清了，就是說呢在這個 是不需要避的。 因為點解嗱？你逃犯條例是香港事務來的嘛，獨立調查是香港事務來的嘛， 香港可以全權決定，為什麼不行？ 是咯，喂，點解要 實際上係咪快女另外一回事？ 點解會喺嗰個錄音裏面咧就爆大鑊，就係話咧呢個係涉及到國家安全 嘅問題，已經上升到去。 就我唔可以話到事咧，我就覺得奇怪喎。 嗱，唔係喎，同埋好簡單喎，你問我喺八月七號之後，八月七號之後嘅八一二啊，梁愛詩出嚟講嘢，與好多人單車遊行嗰日咪八一二啊？ 嗯嗯。 梁愛詩出嚟講嘢嘅喎，梁愛詩話：嗱，我信得過梁愛詩就直通中央嘅。佢話呢個係香港嘅社會秩序同埋治安嘅問題，唔係國家安全問題，係唔需要解放。 跟住就好具體咁講，係 特區政府嘅處理。 具體咁講就話 嗰 啲濕碎 啦，係啦。大家記唔記得梁愛詩呢番説話？ 我哋初時仲以為吹緊和風， 和咩風？我覺得而家就係咩咧？兩邊隔緊劍啊，真係。 係。 一邊就話嗱，嗰啲撲街嘢咧。就是他做的，不關我事，我不扭都想站在香港人這邊的，不過我就沒有權，大家就不要怪我了。 我已經盡曬力啦咁樣。 因為 from day one 咧，你記唔記得喺6月9號冇幾耐之後咧，中國嘅駐英大使館咧就上咗去做 BBC 嘅訪問。我好記得嗰次咧，佢就直接咁講嘅，佢就話咧，成個逃犯條例咧係由特區政府咧，佢用佢英文字眼即係 initiate 係 係嘛，即係由佢主動發起嘅，唔關我事嘅，大佬係嘛，佢叫我就嚟 endorse 佢嘅啫。其實喺我哋一路由6月到7月嗰段期間裏邊咧，一路都有個感覺或者一個判斷就係咧，呢單嘢咧就林鄭月娥啲屎橋嚟噶嘛。你記唔記得？你最中意話佢啦，佢就係扮聰明啊嘛，以為自己係全世界 IQ 第一嘅人，所以咧喺呢啲咁嘅逃犯條例嘅問題上邊咧，就幫中央咧諗一條屎橋出嚟，仲好過23條，可以即係警告香港人又唔好亂嚟啊嘛。所以我事後諗翻呢幾個爆大鑊，即係三單爆大鑊，再加中央嘅否定，就引證咗頭先你個講法，就係裏邊隔緊劍，就互相推波喎喺呢個問題上邊。對林鄭月娥嚟講咧，我覺得唯一一樣嘢佢係點解要咁做咧，或者點解夠膽咁做咧，就係佢發覺如果呢單嘢 settle 咗之後咧，佢係會被抽候選長。 哦，呢個一定係啦，我覺得。 因為嗱 settle 完，所謂 settle 嘅意思就係話起碼塵埃落定啦，大家即係唔再上街啦，或者係即係淡化咗好多啦，大家即係回歸平靜嘅時候。喂，咁喺中央嘅角度嚟講，喂，我點解唔問責啊？喂，搞到咁大拆攤嘢，兩三個月，即係史無前例，係咪？好似呢個 Winter on Fire 嘅烏克蘭咁，大佬差唔多係革命嘅喎。 我覺得佢而家咧 政權嘅咯，已經差唔多係。 好多人就開始推測究竟佢究竟搞緊邊科，咩葫蘆買咩藥。我覺得你頭先嘅講法咧都有啲土嘅，就係咩咧？佢而家堆定沙包，我覺得。佢 wash hand 啊！我相信香港人要做定心理準備，即係話堆定沙包嘅話咧，係會有啲 drastic 嘅政策出台，真係呢個緊急狀態令。我估計，純粹我估計，希望我估錯。如果唔係咧，佢唔會咁樣一而再、再而三堆沙包嘅。即係話個核彈就嚟炸到你啦。你覺得有冇可能？ 有喎、啊，即係如果我講定曬俾你哋聽， 係啊， 嗱，撤回我又冇份可以做得到， 獨立調查我又唔得㗎啦。 是不是有什麼事你賴差佬啦，再加上我交完報告之後中央又反對，現在跟著再說喂這個已經不是涉及到我作為特首能力範圍之內的東西，那日後再推出那些東西的時候關我什麼事？ 不是，所以我就說那個是似是一個我們打工仔的智慧是什麼呢？打工仔的智慧我們叫堆沙包，明知今年的業績就不好了做 sales， 那呢就呢一路呢就跟老闆都未有耐啊佢出嗰個業績報告之前就已經話定俾老細聽啦，即係好似呢個叫做咩啊？有間叫咖啡龍汁粒咁樣，今日就賴呢個就話呢個示威啊，令到影響生意啊咁。咁咧就一早喺度出刑警啊，我哋叫做咁咧就一路講到個嗰、那個，即係要掩飾自己嘅無能或者做唔到事。咁嗱，我覺得因為你我成日諗佢咁樣推裝俾中共嘅話。佢冇得翻身㗎嘛已經係。 係囉。 嗱你話如果推咗裝有得翻身，有得翻身之後可以做落去嘅，或者甚至做多五年嘅，咁就話推啫。因為你而家計算緊老共喎大佬。你係造謠者喎。你係算緊老共喎，梁振英算咗老共一鑊，懟冧咗唐英年，佢自己坐咗五年都玩完㗎喎。因為呢個全球最大嘅社團嚟㗎喎。 咁 一定會抽後算賬 喎。咁你就要諗一樣嘢啦。北大河會議完之後呢就爆一樣嘢出嚟嘅。 係。 就當然嗰啲唔知真定假啦，就係個講法就係話呢鑊嘢呢就搞到咁大鑊呢，林鄭月娥呢呢、這個人呢係唔可靠都係信過嘛。你有冇聽過呢、這個 有 呢個講法啦。 李克強嘅講法。 李克強講法，喂大佬呢條友靠唔住喎，大佬靠佢真係死多幾錢重，咁嘅意思就係、是、喂如果係咁嘅時候呢，你同我即係切身處地啦，當大家係做緊呢個位嘅時候咧，已經即係床板夾春袋啦。咁咪唯有 佢又冇得夾嘅 嚇。咁你唯有就絕地一下反擊佢啫，就話喂大佬，你唔好賴我啊！ 嗱，你睇到今日國新辦咧，又亦都要另外一個 hint 喎。佢、 嗯、 正面回應咩叫攬炒喎？我覺得好奇怪喎。 攬炒係廣東話嚟喎，本來 第一廣東話啦，第二咧呢、這個攬炒咧，同一時間咧就訪問咗阿施永青嘅內地嘅媒體，又係講呢個攬炒喎。咁呢就胡錫進亦都有講呢個攬炒喎。咁所以我覺得中央係睇到呢個前線示威者嘅目的㗎喎。 咁所以你問究竟而家雙方都在推緊裝我覺得。林鄭就推就係話嗱，再有啲激嘢嘢出嚟嘅話完全唔關我事啦，我根本上係和緩唔到個局勢，國家安全問題即係國家處理啦，其實佢意思就好清楚㗎嘛。好啦，上面就話喂，而家個形勢雖然有少少改變，不過我哋都係呢覺得由特區政府，我哋全力支持特區嘅行政長官依法施政去穩定香港嘅局勢。今日個記者會嘅目的就係卡 Q 住林鄭，你唔好推喎。我覺得係喎，其實其他全部都係廢話嚟喎。今日講得好長嘅記者會，全部都係廢話嚟嘅，只係傳達一個 message。如果出動，如果進入緊急狀態令，呢個係特區政府嘅責任。一個 message。 嗱，我回應翻我上一個禮拜咧，嗰、那個論點就話，如果個前提裏面係唔出解放軍嘅話，你又唔鎮壓嘅話咧？即是不鎮壓或者你不讓步的話呢，那我不知道你可以做到什麼的。那 個 endgame 就沒有的，我覺得 endgame 就 沒有。你繼續這樣搞下去呢， 拖散的運動。 沒錯，即是我覺得奇怪就是，我後來我終於想再具體想得通的就是說，你不鎮壓你都不讓步的話，你唯有是怎樣呢？透過香港警察，其實現在做回那些東西呢，跟出解放軍是沒有分別的嘛，跟戒嚴是沒有分別的嘛。 我衰過戒嚴，我覺得。 你想想現在我的朋友搭地鐵的話，招招大佬全部都防暴警察在地鐵站。 今天就去這個學校，結果呢有個學校的學生，隔離來聲援的學生呢，差人去追他的時候呢，就被他撲低了，撼崩了個嘴唇，兩隻門牙沒了，縫針的嘴唇。警察記者會裡面竟然就說 善低嘛， 是他善低的，其實就是撲街到這樣。喂大佬，中學生來的，那些是中學生嚟㗎，有乜嘢問題？就算佢企喺人哋學校嘅門口， 有咩？ 我想問下警察點解要上去追佢？大家睇住，睇清楚呢段片係咪線低？大佬講大話，琴日法庭檢控主任協會寫信俾律政司，已經係親自話俾律政司聽，而家警察謊話大話連篇，係影響佢哋日後起訴嗰陣時候法庭對佢哋嘅政工嘅信任。你睇到而家呢段片啦？你睇今日再睇一次。你睇完你唔火滾？ 係咯， 即係你唔爆粗？地下你個家你睇下，你睇呢個警察， 地下邊有水啫，大佬？點 線？嗰段路有冇水啊？我想問一下，點線啊？嗰、那個學生做咗咩壞事？你當佢哋而家根本上香港，你話唔係進入戒嚴狀態？ 咪所以我就覺得奇怪， 係需要戒嚴啊！你知唔知啊？戒嚴令都有個時限啊嘛，去到幾時幾月幾日？喂，仲衰過泰國軍事政府政變，我覺得而家。 喂，上個星期我同你有一個即係唔同嘅角度去睇同一個問題嘅時候咧，你就話咧，嗰啲友仔唔同嘅線做多咗嘢，每一次都彈橋。咁我就話唔係，我成日都覺得佢哋係唔想完個運動咁個。後屘我諗，我再諗一諗，你再參詳一下。喂，如果你話每一次都犯錯嘅話，由七一到新城市廣場到即係元朗恐襲到太子恐襲，喂，你每一次都做多咗，喂，咁你一次就得，兩次都得，冇理由你犯三次嘅錯誤噶嘛。咁所以我回歸我嗰個基本點就，喂，我覺得有人係唔想完嘅喎，呢個運動。 唔係嗱，佢個客 係繼續搞落去嘅噃。 好，我覺得佢個客觀效果就一定令到運動唔會完嘅。 係咯， 咁點解咧？就係第一，佢已經 roll 咗讓步嘛。 係咯， 好啦 ，roll 咗讓步之後，佢 impose 咗一樣新嘅嘢落嚟，我覺得喺八月五號之後。所謂止暴制亂，在中央8月7號在深圳召開這個大擴大會議之後，所謂的止暴制亂出來的話，就是動員全國的力量去在香港進行維穩。我這個就是我的判斷來的。數民航局出手， 是 打港鐵，人民日報打港鐵，不是林鄭打電話給歐陽百權叫他配合的，是人民日報打港鐵，你記住。好啦，跟住喬務統戰部出手，所以就有福建紅三軍。跟住中聯辦嗰啲唔好講啦，跟住大媽耍登廣告，輪住嚟登廣告，登少啲都唔得。好啦，然後跟住你睇到就係呢個警察裏面劉業成進駐之後，呢、這個翻閹嘅行動處副處長，警察嘅暴力一路升級。然後就係以拘捕示威者，當初南華早報講出嚟係700個示威者，你知唔知今日係幾多個？ 1117個 已經係去到，已經係去到咁嘅地步。你問我泰國政變有冇拉1117個人咧？我想問一下軍事政變，我講緊而家，你話而家唔係戒嚴狀態係乜嘢？你睇到頭先嗰段片， 你睇到嗰個撲街學校嗰間叫做咩孔教大成嗰條唔知何乜春嗰個咁嘅校長，大佬呢啲咁嘅情況，如果你做家長你唔憤怒， 嗯， 我唔係話叫人去對付嗰啲警察嘅細路，千祈唔好咁做。但係我哋嘅細路，如果係咁樣俾警察當面當住700萬香港人面前咁樣欺凌，而你唔出聲，有冇搞 Q 錯啊？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即係冷靜先去諗嘅時候咧，或者係細心啲去分析，應該咁講，你就係、是，喂，佢似乎唔想完嘅。 佢唔係，佢而家呢個維穩， 佢繼續喺度挑引我哋啲群眾嘅憤怒喎。 佢唔係特登去挑引，我覺得，因為中共面對嘅係一個冇民間社會、冇公民社會嘅，所以城管可以打死人。 嗯， 冇公民社會嘅話咧，嗰、那個反抗嘅力量係好薄弱嘅，佢捉 Q 曬就搞掂啦，真係。 嗯， 喺新疆也如是，喺西藏如是， 最多擺你入集中營 啊嘛。喺呢個黃泉竹、黃泉章、李文竹等等709大抓捕如是， 嗯， 捉曬就得噶啦。佢要將呢套嘅維穩體制擺咗嚟香港。嗱，你問我呢個手指毛，絕對唔係林鄭月娥可以動員得到嘅民航局。你見到喺六月到20國峰會嗰段時間處理香港遊行，佢點都係照顧翻國際社會嘅形象。嗱，我哋嗰陣時仲話，你咪唔好批咯，嗰啲遊行集會嗰陣時佢都照批嘅， 照批。 係啊，劉永康申請啊，喺呢個尖沙咀嗰啲遊行係照批嘅。然後咧，盡量第一次塞機場，其實塞咗3日嘅。你記唔記得？ 3、4日， 和李飛係有3日嘅，佢都係盡量 accommodate 機鐵照開， 嗯， 旅客盡量上到機嘅照上。嗱，呢個係聰明嘅，我覺得反而 係啊， 呢個方法係令到咧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旅遊城市嗰、那個形象冇太大嘅影響，俾出面睇到就係雖然有示威，但係冇影響到嗰個大動物。 跟住仲好添，個個外國遊客嚟到嘅時候，好多人歡迎， 係啊，去打卡， 個個人歡迎， 跟住去派傳單俾佢哋啊，咁樣好啦。但係成個氣氛，我覺得喺8月5日之後改變咗。 嗯， 成件事嘅改變，我覺得係8月7日之後發生嘅。其實8月5日出嚟殺氣騰騰，林鄭出嚟、就話呢個係顏色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係港獨嘅口號，你記唔記得？8月5日嘅記者會，然後跟住就遍地開花去拘捕，入社區拉人。入地鐵站發射催淚彈，入地鐵站拉人，跟住直至去到8月31日喺太子站，大家記住，藍絲阿叔揮動鐵錘，唔係喺嗰個車廂嘅， 嗰一個去中環 上去打嗰陣時係另外一條線嘅車廂嚟嘅，根本 嗰、那個係去調頸嶺嗰、那個， 係另外一條線嚟嘅，唔係原本發生所謂嘅喺車廂上邊不同政見人士衝突嗰個車廂。他們上去打的是另外一個車廂來 的。所以個奇怪點就是這裡，即如果你看到那天10點還是11點，其實大家都已經散兵了，是不是要打在銅鑼灣啊、灣仔那些什麼鬼都打。 喂，但你知不知道我昨天， 那為什麼還要這樣衝進去？ 昨天我有外國記者拍到在維園那些 undercover、那些喬裝的警察、我俾大家睇下，琴日我哋登嗰張相出嚟嘅，佢揸住嗰啲係咩手槍嚟嘅？你知唔知啊？ 咩 G block 啊 ？Clock 十 Clock 係嘛？ 反恐特警嘅手槍嚟嘅嗰啲係。 嗯， 好多人話會唔會係揸住 CID 嗰支嘅？ 嗯， 大佬9毫米嘅9mm 子彈嚟嘅。 嗯， 一下就爆頭，我話俾你聽。 唔係，所以咧點解咧？我嗰日睇佢嗰個掟汽油彈咧，喺個天橋上邊嗰度。我喺度疑惑嘅問題，上個禮拜我都問過，我話屌你掟極都掟唔中，有冇搞錯喂？嗱，你話如果咁樣掟前邊個汽油彈就唔夠手力啫，但係而家你喺個天橋上邊，差佬喺下邊你掟落去喎， 由高掟落去，99% 中， 咪係咯，反而唔中喎、 啊。唔係，但係我想問一下，乜嘢嘅情況底下會出反恐特警？如果嗰啲 undercover， 嗱呢個就喺維園嘅被外國記者影到嘅， 開槍嗰、那個， 我唔知係咪佢開槍啦，就係、是、當時嘅。我唔知道，因為我唔去睇嗰啲咩起底啊嗰啲咁嘅嘢嘅，我亦都唔知道佢嘅身份係乜嘢。 嗯， 我只係睇到佢武器嘅，其實你睇下幾危險嚟㗎。 嗯， 佢係持槍指向示威者嘅，係。 嗯，好似話開咗添嘅噃。 佢話向天， 向天開咗。 跟住冇 confirm 乜嘢彈頭，嗰粒彈頭係有市民喺黃室堡對面嘅噴水池嗰度執到嘅。 嗯， 同時隔離係有啲胡椒彈喺度嘅。 嗯。 咁你話喺天橋掟嗰個係氣槍，好多人話係氣槍，咁呢個唔會係啦啩？我估 是有彈頭的，那粒彈頭不通都是假的咩？ 同埋咧嗰日咧，因為佢嗰喺維園嗰度咧，係 park 拎有啲街坊啊，喺嗰度食緊自助餐嗰啲， 上面影落去㗎。 上面影落去咧，就係、是、先見到呢幾條友啦，可能亦都唔係呢幾條友咁簡單，就是、先掟汽油彈先。 先掟汽油彈係啦， 係咪？如果阿 Lance 有可以整翻嗰段片段咧，就可以抄 喺 Park 拎影落去嘅。係， 我記得我十點零鐘拎。 我想問下，而家其實已經去到失控㗎啦。我話俾你聽，唔係失控嘅邊緣啊。 嗯， 事實上已經去到失控啊。呢、這個就係9mm嘅彈頭啦。你諗下，跟住好多連登仔去追，喺太子站有冇打死兩個人？我覺得俾人識咗嘅真係。大佬你要追嘅其實係呢啲嘢啊，大佬啊。係咪到而家都冇人 confirm 到係咪真係有兩個人喺太子站俾人打死？但係我估計啊，到而家我識 HA 嘅人冇人 confirm 得到，話俾我聽真係有咁嘅事。 我尋日都有好多人問我， 我覺得係 fake， 真係俾人用假新聞 fake 咗㗎。 因為點解咧？嗱，如果 佢知道大鑊，我話俾你聽，佢知道大鑊係咩？就係、是、我哋頭先所講喺天橋掟嘅油彈，同埋喺維園射 clock 嗰啲人係乜嘢人？ 係。就是說你自編自導自演長戲啦，8月3日。 所以咪逼兩個死人新聞等你班友去追囉，我覺得。 跟住追幾日喔、哦、原來冇事。搵返。 跟住就算啦，唉好啦，好彩冇事。炒車啫。即係我覺得對呢啲新聞我唔係話唔關心死人。不過我覺得如果香港係一個公民社會進入逆權時代。 係 咪可以冚得住殮房冚得住醫護冚得住 HA？然後去令到去行賄，令到那兩個死者的家人不出聲，然後草草殮葬，我覺得這個故事就是我匪夷所思。我覺得喂，南韓軍政府的年代啊， 都搞不定 了，朴忠哲水死刑被這個反共的這個懲治單位用水刑啊，用水刑去逐死他，連那個基層檢察官和個驗屍官都不肯簽名啦、 嗯、 是嗎？ 有冇可能 嗰度逆權公民1987年咪咯？ 不過你唔知啊，頭先你講嗰樣嘢啱啊，你話你 fake 咗咧，就係咧，無論尋日又好，到今日都好咧，啲人繼續喺度問緊呢個問題。 個個話 fact checked，fact checked， 我傳我自己嘅 WhatsApp group， 個個都話 fact checked， 結果冇人出嚟 confirm 啊，根本係。 反而咧冇人咧去思考翻咧，成個8月31號咧 發生乜嘢事？ 究竟啲係還回我原本點就話，喂，究竟你係咪想完㗎？跟住我發覺原來，喂，好多都係你自編自導自演出嚟 嘅。如果 係 出反恐特警嘅話，唔係機場特警。如果嗰班係反恐特警嘅話，我只可以憑武器去推測。 嗯， 因為配備武器嘅，一係飛虎隊，一係反恐特警，一係機場特警。總之就係特種嘅警察。 嗯， 普通軍裝警察就係、S and W 嘅.38 M10 左輪。呢、這個便衣。都是自動的手槍，不是左輪，不過那個槍管那個槍的 size 是小一點的，短一點的，口径都是 9mm 的，應該就不是那麼就是那個槍管那麼大支。我相信很多認識槍械的人告訴我，究竟剛才那張照片裡面他拿著的是什麼槍。如果你去追查，繼續追查在太子站被人打死的話，其實已經放過了那個時機了。我覺得這兩天記者記者用用乜嘢應付啫？係、嗯、嘛？今日攬迪個細路，你咪走去追咯。 嗯， 你咪全部取曬去攬迪個細路咯。就係咁咯，我覺得。 嗯， 喂，大佬，警察都識心戰嘅，我覺得唔係淨係示威者識心戰嘅。 我俾人問到，我都有少少懷疑，究竟有冇人死咗？因為嗱，佢嗰日嗰個佈局咧、嗯，其實第一頭先你 封咗站啊嘛，因為 封咗站啦。之前就係明明係條頸嶺嗰個車卡有事，就走去打。去中環嗰個車卡啦，係咪？喂，嗰樣嘢其實已經係好奇怪㗎喇喎。同埋你諗下，發生事之後，上一次元朗城個鐘頭都冇人嚟，今次幾快呀，乒乒乓乓又衝埋去，係咁亂咁搏，係冇區別喎。學你話齋，喂，呢一個係一個震攝嚟嘅。上一次721元朗嘅恐襲嚇唔到你班人㗎嘛，今次我差佬親自出場喎。喂，所以我先覺得奇怪，如果你希望是能夠平息香港這個反送中的風波的話，能夠好好地面對即是接下來11、中美貿易的談判，甚至乎跟著來台灣的選舉都好，喂，你沒理由還敢搞法的、哦、還有那個運動，老實說8月31號要打的事已經全部做完了，是不是即是在、黃昏的時間在整個港島，為什麼去到太子還是這樣玩法呢？ 這個就是在拍拎影落去，掟汽油彈，由 在上面吃緊自助餐拍到的一個片段來的。 因為好像前少少就是有攬頭攬頸在那裡嘛，同我班掟個班友的時候。 嗱，翻出嚟啦！而家呢啲就係咩嚟噶啦？呢啲警察嚟噶呢啲，大家唔好以為示威者啊。 嗯。 左下角。 係咯。 睇住掟汽油彈， 佢又掟唔中嘅 喎。係啦，跟住出嚟，咁近喎。 又不去追的 喎、啊。是啊，斯斯然咁行㗎。 係咪好定㗎喎。 好定㗎。一定一早知道係掟唔中㗎啦。 左下角。 左下角嗰度啦。fan 咁喎。因為呢段嘢有配音㗎。因為嗰啲人喺上面呢喺度拍緊嘅時候喺度講㗎。所以我初時我都不是很懷疑拍膊頭那段東西、後來他說的時候我才懷疑的。 如果我相信呢，我推測的，其實我對這個警方的部署一無所知，其實我只是一個旁邊行，我覺得是用了反恐的了，其實即如果內地是講恐怖主義苗頭的話，香港這邊的 deployment 呢，所以他是 justify 他任何的方式的，其實 有一段有線下手現在 好啊，蘭士還有一件有線的， 看到看到看不看到白色那個手、哎、那個示威者那個手就這樣鑑生被他咬斷，看不看到，已經制服了他了，其實跟著就站在那裡遮住，不會完的，我告訴你這個，因為現在不是一個大陸的維穩社會、你用大陸那套的維穩模式希望完了這個運動呢，正正是不會完的，因為這個是香港是一個155年由英治發展出來的，是具有公民社會的一個國際城市，即是說法庭的檢控官會造反，昨天已經是了，法庭檢控主任， 你想想昨天醫管局 有 幾間醫院 出來抗議，大家 play down 這個新聞，去 play down 這個醫管局的醫生的抗議，去 play down 這個法庭檢控主任寫給律政司的封信，這個已經是逆權公民的時代， 但老公 是、啊、 但老公沒理由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因為他沒有面對 過，你因為覺得他不知 道，阿土他不是他的國內 他誤判，有 他國內他不是誤判，他以為他這套得、啊、你明白嗎，他國內的社會是這樣的嘛、他拉 Q 曬你班友709大爪部就拉曬就沒有咯，真係冇㗎喎，成個維權運動咪玩完囉， 成個 所有 NGOs 都冇晒， 係啊，跟住維權運動咪玩完囉，跟住玩足你幾年係咪，而家阿黃全章放返出嚟仲話要即係之後唔知要叫佢濟南定唔知乜鬼嘢去監視佢，咁嘅情況㗎嘛，教會呢一樣係㗎，秋雨聖約教會喺成都拉咗佢哋咪搞掂囉，所以我就話佢哋嘅手法係得嘅，因為佢可以封互聯網， 即係你嘅講法就係話而家香港佢處理嘅方法就是當了一國一制這樣處理，就是呢絕不手軟，用回內地處理任何反對聲音的方法來搞，喂，所以永遠都完不了，如果這樣 其實我不是說挑動大家仇警的情緒，我都說如果你看到這些東西你要去停的話 都挺難的， 你怎麼停，我想問一下你，我用常識判斷而 已， 不要說我們對警察的態度是怎樣，我只是用常識判斷，你胡錫進你坐在這裡，如果你坐在旁邊你跟我看著那些片、然後我問你胡錫進 你怎麼答， 你怎麼停啊，我想問一下、喂大佬，不是只是我看到那個有線電視播出來的，是 應該用回他的說法，怎樣止暴制亂， 怎樣止暴制亂，我想問一下哪一個是製造暴亂，哪一個製造暴亂，我想問一下， 喂老實說很多人都問過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你經常說我們暴徒，喂大佬，你們差佬傷了多少人的，喂，我一個都見唔到啊！除咗一個話咩燒咗， 佢咬個手指，我知道，因為佢挖嗰陣隻眼。 係啦，同埋一個燒紅咗，跟住啲腳毛就全部喺度嗰個啫。 但佢話俾汽油彈燒傷喎， 係啊， 但啲腳毛又冇甩過嘅喎。其實如果有啊，你上警察 Facebook 實有啦，佢哋少少事就已經會咩噶啦嘛。 冇錯 啊，係啊， 八三一嗰日咪咯，嗰件衫後面畫即係甩咗幾笪， 甩咗幾笪係啊， 佢就大肆宣揚啊嘛，佢一晚都冇留過醫啊，好簡單話俾你聽啊。 有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有記錄的，沒得講大話。 但我肯定呢，如果他有留意過超過一萬的話，他一定是大肆宣傳。 所以我說這個是比戒嚴其實是更惡劣的情況來的。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後面得到這個政權的支持，而警察是在做解放軍的角色。 嗯， 我相信解放軍是不會這樣去屈人的手掛。你想想這些這樣的片段流傳到去外國，如果中共中央軍委會下面的解放軍這樣去對付香港人， 嗯， 你想想會怎樣？我相信習近平都會想想他面子何在啊。你說是不是還撲街過軍隊戒嚴啊？現在 還大鑊過。 如果解放軍站在學校門口這樣去追那些學生，然後搞到撲崩隻牙個嘴唇要縫針，喂大佬，你問習近平即刻捉個軍頭來去咩啦，喐啦，係咪？但係而家香港係竟然發生咁嘅情況，你諗下當日無差別攻擊七二一，你以為大鑊，點知再整個八三一， 嗯， 係咪？唔知道幾時喺學校進行無差別攻擊。喂大佬，我想問一下，你作為一個特首文官嘅領導，竟然容許鎮暴警察重裝甲旗喺學校喇沙門口？嗱，唔係普通軍裝嚟嘅噃。當日、琴日喺喇沙門口嗰啲 有盾牌嘅。 喂，著住鎮暴警察嘅裝備嚟㗎，嗰啲係綠色嘅全身係，同埋嗰個戰術背心嘅係，喺學校嗰度，你唔係惡劣過戒嚴咧？我想問一下。 所以我覺得佢帶嚟一個效果係咩呢？佢想震懾你班友，打到你班友都驚為止。嗱，你仲出嚟啦？我而家無差別㗎啦，唔使出黑社會，我哋親自嚟。 喂，琴日啊喺太子啊，啲人只不過係喺嗰個太子站嗰度，因為一路謠傳有人死咗喺太子站， 就獻下花啫。 花，喂，你班人咁樣出嚟打記者，講一句就即刻六個警察衝上去撳。李世雄講一句，又俾個鬼佬即刻撳低。推步呢個沙田區議員，我想問一下，其實而家同戒嚴有咩分別啫？係咪你林鄭以為推得甩咩呢啲嘢？喂，你話獨立調查你話唔到事，你話撤回你話唔到事，我想問你有冇人 report 俾你聽？而家警察發生呢啲咁嘅嘢，而你係話俾我哋聽，你係 call 唔停，咁你就要 resign 啦。我覺得， 嗯 ，no other choice。你擺定封信喺度，冇人逼到你，但係你今日。你 confirm 咗你冇 resign 過， 咁就你咩惡㗎喇， 係咪？今日呢個睇下，喂，呢啲唔係普通警察嚟嘅，大佬啊，唔係普通軍裝，唔係喺救恩撳嗰個救恩嗰個細路， 嗯， 嗰啲警察嚟㗎，係我唔明點解喇沙嘅學校係唔出聲嘅，校長係 好廢嘅嚟㗎。 喂大佬，嗰啲香港校長會嗰啲撲街，十萬幾十幾萬人工，你做校長嘅目的係要保護你哋啲學生，唔准佢哋戴黑色口罩，你知唔知？我唔知道呢個係所有學校嘅，原來係一個規矩嚟嘅。我想問一下邊一個指示呢、這個命令邊個落嘅 ？DGS 嗰間係 我所知道，唔止 DGS， 聖 Mary 係， 嗯 ，DGS 係，另外好多新界嘅中學都係唔准戴黑色，啲老師竟然話戴口罩只可以戴藍色， 有乜關係啫？咩？ 我覺得呢個係楊潤雄落嘅 order， 或者蔡若蓮落嘅 order。你問我冇理由，聖 Mary 又係咁。女拔萃又是這樣，其他學校都是這 樣。這些傳統名校以前是比較 open 一點的，我們讀的時候是。 所以我就說現在你問是不是準戒嚴狀態，我覺得都不是準戒嚴狀態。其實是比老解執行全國命令是更嚴重的人道危機。其實現在是。你見到走過，就算現在香港有辱警罪的嗎？就算我說了一句你警察不敢聽的話， 你有冇良心佢就係咁噏下啫，大佬。 你個良心喺邊啊？係咪跌咗啊？佢問佢。 喂，咁咪俾人打爆頭，大佬。 仲有啊，浸會嗰個咧、 嗯， 老屈佢話佢偷人嗰個嘅銀包，人哋已經喺執咗銀包之後，已經係一路 準備冇差館 去聯絡嗰個人啊，喺 Telegram 嗰度聯絡嗰個人啊，邊一個人唔見咗嘅，快啲去攞翻個銀包。 嗯， 係咪？喂，大佬，浸會大學嘅校長啊，錢大康啊，都係建制派。喂，大佬，人哋校長都頂唔順啦，已經係 都走出嚟。 你而家去到咁嘅地步，你即係叫全民造反。而家唔係話淨係叫嗰啲示威者停嘅，係唔會停嘅。個原因係因為你去到咁嘅地步，係做緊一啲係侵害緊公民社會核心價值嘅嘢。 喂，所以我下一節 警察而家做緊呢、這個已經唔係送中嘅問題啦。 所以我下一節咧，我想同你研究一樣問題咧，就係、是、究竟咁樣唔停咧，係對邊個最有最大嘅利益咯？同埋點解咁樣都唔停咯？ 好啦， 即係去到呢個階段， 呢、這個就可能牽涉到佢跟住所謂嘅希臘悲劇，即係呢個諸神戰爭嘅問題。休息一陣先。